欢迎大家来到学人沙龙。今晚呢，这位嘉宾在香港土生土长，他的作品和经历呢就好像一个狮子山下的故事。童年资源有限，但很热爱艺术，在垃圾堆里面呢找创作灵感，去到外国读书，半工读完成学业，经过多年打拼，创立了香港的原创品牌。今晚我们谈一下香港制造，有设计师麦雅端，同埋咧，我系拍档黄仲远啦。嗱，刚才咧，我哋讲呢一个喺垃圾堆里边揾创作灵感咧，我喺报纸度睇到嘅，系咪真有其事嘅咧？定系全部都系老作出嚟嘅？ 有个夸张啲嘅，咁我细个好有幸可以仲喺木屋区嘅时代出世啦。咁嗰阵时咧，就爷爷嫲嫲都系清道夫，会执好多二手玩具翻嚟屋企嘅。咁跟住我妈妈咧，就系嗰啲 classic 抽住两袋红白蓝咧，翻嚟会车嘢嘅。咁嗰个年代咧，佢会裁好多唔同嘅衫裤，剩翻啲布碎咧，就一大堆碎布就喺个地下度。咁我细个就会喺啲攀爬喺啲碎布之中咧，就会砌积木咁。咁有时你会见到一啲公仔，你好想买，咁妈妈就会话：你唔使买啦，你自己都识整啦。嗱，呢度有啲材料，嗰度有啲材料，咁开始就会将一啲废料，其实就幻化成你想做嘅小公仔咯。 系， 呢个几好，即系佢误打误撞咧，阿Andy 咧系做咗一个好劲嘅创意训练。 嗯， 但系我想问一样嘢啫，佢系第一样嘢教你嘅时候，就系将嗰啲嘢缝印。而創出一件嘅玩具， 因為咧二手翻嚟嘅公仔咧，全部其實破破爛爛嘅。咁、我記得有隻啤啤咧，甩咗隻單眼，甩咗隻左手咁樣噶嘛。咁首先你縫完之後咧，我就哇唔夠靚仔，可唔可以幫佢做件衫啊？跟住話。咦 ，Bruce Lee 嗰套衫幾有型喎，不如車套功夫褲俾佢啦。跟住咪開始不漏咁樣，咪咁聯啲衫褲鞋襪俾佢咯。 嗰陣時講緊幾多歲左右，即係小學。 咁五六歲。 五六歲。係 啊，所以贏在起跑線嘅。 係啦，因為咧首先你屋企個環境聽落去都幾即係隨意俾你玩喎。因為我細個，例如我媽媽都會開衣車嘅。 嗯。 但我哋係唔買得佢嘅。即系咧，惊整亲啊，又成咁样啦。 系， 但系你屋企就唔系喎，听落去似。 系啊，因为我哋横掂个木屋区环境，好多嘢都系 D I Y 嘅。嗱，间木屋就系我阿爷起出嚟，即系嗰啲梁啊、彩啊，全部歪嚟歪称噶嘛，好鬼 freestyle 嘅。咁所以屋企既然所有嘢都咁自主 D I Y 啦，咁我哋就有呢个文化咯。 嗯，你刚才讲话好幸运系有经历过木屋区嘅时期。 嗯。 这个幸运木屋区是讲紧你一路都是好珍惜这个记忆，或者当时状态是这个咁拥抱呢件事嘅谂法，系由细到大都系咁，定系而家回忆翻转头一件即系值得即系珍贵嘅事情。 好多开心嘅嘢都系嚟自嗰度咯，因为其实香港城市发展得咁快咧，我发觉好稀有啊呢啲经历。咁大个咗当然会好珍惜啦。其实细个嗰阵时我好 enjoy 嘅，即系你哇，你出到门口全部都系树木嚟嘅，跟住我哋全部都系猫猫狗狗乱咁弹嚟弹去嘅，你系可以同大自然好贴近。你要嘅原材料，细个咪会玩煮饭仔嘅，你根本手到拿拿，全部都系原材料，你就会自己开始起自己嘅木屋仔啊，起自己小家具出嚟，全部都可以好 handmade 咯。 嗯，但嗱，你呢一个咁样嘅经历咧，某程度上咧，我都经历过下，虽然系未去到木屋嘅时期，即系一啲屋邨嘅情况，其实都有好多创意喺度嘅，但系个分别咧就系、是。我冇延续， 你冇天分咯、 啊。我冇 延续啫， 延续讲延续， 延续系有天分先可以延续嘅。冇天分咧，系冇延续嘅。 即系支持我呢一个，系冇延续啫。嗱，我想讲嘅咧就系、是、其实嗰时咧都唔知道自己中意啲乜嘅， 系 啦，有呢一样就玩嗰样啦。其实你点样先至会知道自己中意创作、中意艺术，甚至乎系画画或者插画咧？ 咁我就要多谢一路读书嘅美术老师，咁由当初屋区嘅时候嘅小学美术老师，去到观塘观中学嘅美术老师，都系一路睇住我嘅美术功课而一路话：哇好啊，帮我哋做壁布啦！哇好啊 ，open day 你又帮手啦！跟住仲要中学老师系好到系初中你去到你其实冇 resource。 連買支筆嘅錢都冇嘅、嗯。我哋老師係好到放學後，佢會開咗個美術學會，啲、嗯、油畫顏料齊曬，水彩顏料齊曬，任何你想學攝影嘅材料齊曬。你只要肯學，你放咗學就去美術室，佢就會教你無私咁教你，教到係可能食飯你都唔想翻屋企嘅。咁、嗯、都係多謝學校嘅培養咯。 係，即係作為一個喜好，即係我諗我哋全部喺香港長大。都有個咁樣經歷，即係有啲嘢係喜好嚟嘅、 啊， 興趣嚟嘅、嗯，即係音樂啦、藝術啦咁樣。屋企人咧、啊，你如果有咁嘅喜好，咁都支持咁。但係到你真真正正話，誒、欸，你要學藝術喎、啊， 嗯， 屋企係咪咁快就能夠理解到呢件事咧？ 其實一路都反對嘅，就算我小學開始，佢知道我咁中意咧。佢都係以為 hobbies 嚟嘅啫，佢會散嘅呢、這個。點知我越嚟越鍾意呢，就開始鬧啦，就話中英數又唔見你咁叻，美術就年年考第一，開始揶揄你㗎啦。咁揶揄下之後呢，去到中學就見到大件事啦，啲時間去曬嗰度就唔去其他科目，因為我其他科目都好好㗎。佢話：咦、哎、你成績咁好，快啲讀理科，理科就搵到錢啦、嗯、一定係咁。跟住你越嚟越有呢、這個抗爭同埋個張力啊！咁去到中四、中五就更加係即係荷爾蒙嘅影響底下，係、嗯、同爸爸會鬧爆曬咯，係、 嗯、 啊！ 嗰、嗯、陣時有點激烈到咩程度？ 激烈到直情會考考試都唔去考，或者考得唔好，翻到嚟跟住又哇屋企拆天咁樣，跟住最後搞到我連美術科都衰埋、醫埋。 哦 嗯、即係最叻嗰科都衰埋，咁跟住屋企就知道唔掂啊！即係可能覺得我情緒開始唔穩定，咁唔逼我都冇用。 係， 咁所以我嗰陣時就話，咁不如俾我去外國讀純藝術啦。 嗯， 呢、這個先至拯救到我，如果唔係我會崩潰啊咁樣咯。 哦，佢都幾識去討價還價㗎喎。 係啊，同埋幾有方法喎，有幾有方法喎、啊。 先去到即係置諸死地而後生，即係咧，我話本身幾樣嘢都幾好㗎，咁樣嗱，啲成績又幾好，咁父母咪難揀啲咯。咁而家到咧，我全部都唔搞啦，咁樣你就俾我去啦。但係呢段時期都幾唔似你而家俾我哋嗰個印象喎，即係因為你而家印象就係好陽光啦，好樂天啦，好即係 正面、 啊、正面啦。咁當時反而係都經歷過一啲我諗係幾多衝突嘅時候。 係啊 ，classic teenage 咯，同埋我好開心嘅人生最難嘅關口就係嗰陣時遇到咯、 嗯， 令我知道如果我唔係揀我最想要嘅夢想咧，真係。冇人生系根本冇乐趣咯、嗯嗯。 但系点解你嗰时候就咁肯定嗰个系梦想咧？而且你咁坚持、哦，你美术都已经医噶咯，即系又冇怀疑过自己、哦。 呢个就系重点，重中之重。喺嗰时我就学到，原来个制度同埋评审嘅眼光唔代表你几有才华。 嗯、 所有嘅嘢只有你自己知道。 嗯、 所以喺嗰个 moment 我就醒啦。 但系你自己知啫。你阿爸阿媽未知啊嘛，即系你置諸死地而後生啫，但系都唔代表說服到噶嘛。哦、即系當刻佢哋點樣慢慢去 buy in 呢件事？ 我好好彩，我仲有幾我仲有個好細嘅細佬噶嘛。開始佢轉移視線去咗細佬嗰度啦。咁、 哦、 我呢個就放棄吧。咁我咪可以出咗去好遠咁讀書咯。 嗯嗯， 即係佢嗰個學業嘅一啲嘅要求就喺個小啊細佬嗰度啦。 係啦、啊。 但係你去學習嘅時候，你都需要佢哋支持噶。 咁你嗰陣時屋企好好嘅，佢就話嗱呢個。呢幾萬蚊就係我 maximum 可以每年嘅供款嚟嘅，你自己搞得掂你就去啦。跟住我記得佢仲話我包你三個月就翻嚟。 佢係爸爸。 係、嗯、啊。 哦， 唔講呢句好啲啊，嗬！即係如果以阿爸嘅角色，我意思係而家當然就好。 唔係，即係爸爸嗱，有陣時爸爸都係難去估嘅，我估、 嗯。 即係爸爸喺屋企裏面有一個形象，佢要去捍衞住自己嘅形象。咁、 哦、 其實佢唔會唔知個女嘅性格， 了解個女係咁。係 啊，即係明知講得出你三個月。系嘛？佢翻嚟，你肯定唔会三个月翻嚟啦。你点都挨到第四个月啦，即系嗰个意思啦。即系你觉得会唔会咧？即系爸爸当时会唔会系咁咧？ 我而家回想我，即系我最人生最大嘅敌人，竟然系可能就系用呢个激将法咯，令到我一路坚持嗰四年嘅学业咯。系、 嗯、啊。咁翻到嚟咧，翻到嚟之后又再继续拣选一个不归路，即系读艺术已经系不归路噶啦。 用藝術創業添。 是啦，嗰時又嚟一個我屋企人仲嘅，嘩乖啦，大學畢業返嚟啦，搵嘢做啦，係咪？咁嗰時已經係興一啲叫 freelance 㗎啦。咁可能我打一份半設計嘅 freelance， 跟住梗係夜晚呢就砌網頁，砌自己嘅 fan page， 跟住呢就諗一個 online 嘅 story 出嚟做，跟住就萌起創業嘅心態啦。跟住我爸就開始，嘩唔妥啦喎，又嚟了喎，又嚟 唔係又嚟呀，未完過。一路都是啊， 佢开头谂住激将法，我谂住帮你一次啦。佢有冇再用激将法，定系用其他方法嚟到上 story？ 冇错啦，咁嗰阵时就系开始，我就日日咧，佢就会以前咧食饭咧，咪会搵啲报纸煎骨头嘅。咁巧，每一次都系 recruit 啊，搵工跳槽嗰啲， 就喺你面前正面。正面摊喺度， 阿爸都估划过呢下嘅好嘢喎。 好醒，咁开始，所以慢慢咧，我就要租一啲叫汤下汤嗰啲汤场嘅位置，得100尺，应该呢度咁大，系啦嘅工作室，食瞓住都要喺嗰度，因为一翻去就要面对呢个现实啊。 明白， 即系做正经嘢嘛。咁我如果喺工作室嗰度食瞓住都喺嗰度，创业喺嗰度，咁佢咪烦唔到我咯？咁所以就开始咗创业嘅生涯。 当时就系一个我估都系全球噶啦，香港包括在内就系一个文创产业嘅即系发展期啦，但你当时仲未意识到系做紧一个即系香港制造嘅品牌，而系反而系即系聚焦紧就系我要做艺术嘢啦，系咪？嗰阵时嘅心态咁 系啦，要做自己嘅嘢，同埋要做自己嘅品牌，咁。咁我諗住咁後生，即係你幾百蚊生存到咪得囉，跟住個租又平，咁淨係好盲目咁追求，所以我爸爸有時都會偷偷地嚟我嗰個湯下度搵我，睇下我係咪死得未呀咁樣。 係其實都好多愛喎，聽落去即係嗰種，其實你諗下爸爸嗰個形象，然後佢主動去睇下個女兒究竟嗰個單位係點呀，做成點呀，其實都感受到㗎，唔 係我開始， 但係鬧爆喎，次次都 唔係，但係我開始相信佢係用緊啲計咧，嚟到一路推你去咧，再近啲，再做好啲，可能你頭先講我都真 係 真 嘅。次次鬧爆就係嗰個溝通上面啫，咁即係但係即係講緊本意上面或者立場上面啦，我估都係有一種支持嘅，咁翻嚟再講啦，即係翻嚟又講下究竟阿端喺整個創造呢一個品牌嘅過程裏面面對困難啦，面對到嘅機會啦，係啲乜嘢？下一節繼續傾。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学人沙龙，我哋继续咧同设计师麦雅端讲下香港制造。咁我哋每次啦去到第二个环节咧，就抽下卡仔啦。 系啦，嗱呢度有四个信封，喺呢四个信封里边咧，都基本上有两个唔同嘅选择嘅。咁你睇下抽到边个啦，就俾你去拣下呢两个选择。 好， 你要边个啦 ？A 好，先 A 先。好 ，A 嘅两个选择咧就系本地与国际，系啦，本地同国际啦。呢度咧就想问你系呢一样嘢嘅，我先问一下呢一样嘢咧，睇下可唔可以帮到其他做创作嘅人，你点样由本地去国际咧？ 其实就系因为啱啱创业嘅时候，本地人一定唔会欣赏本地创作嘅，因为。唔特別啊嘛，係咪？你香港人會支持香港品牌一樣咯。咁所以好初期咧，我哋就會用我啲小手作咧，就會參加好多外國嘅 fashion show。咁New York Fashion Week、London Fashion Week、Paris Fashion Week， 咁令到嗰啲 fashion week 嘅人，嗰啲 fashion designer 認識到我啲小公仔啊、小 accessory， 佢就會我嚟配搭佢啲 fashion。跟住我哋後屘 export 到去世界唔同國家。跟住后期我哋嘅创作去埋 British Museum 啊，咁之后兜咗个大圈先翻翻嚟香港，去到2009年先有第一个 solo 嘅展览。 这个出口转内销咧嘅谂法系点样嚟嘅咧？系喺你即系喺外国读书嘅时候嘅。經驗學習定係 係啊係啊，就係、是、我哋喺外國讀書，個個都好崇拜李小龍啊。咁、就係李小龍就係咁 Chinese 功夫要出咗去，先至翻翻嚟，先至多人認識我哋。我哋覺得成呢個 vibe 係最啱啦。 但係你當其時有冇曾經努力過？你所講嘅就係話，大家未必接受本地嘅創作或者本地嘅品牌。你係咪經歷過 先有咁样嘅諗法？ 会啊，头嗰几年即係你默默耕耘都好，唔会有人欣赏。我最记得我连我个小铺头仔都会摆部衣车度㗎嘛。因为我啲係即刻车完即刻嘩諗到几靓喎又摆到。跟住啲人经过会话诶呢啲咁嘅工厂手作仔深圳大把啦，我做咩要嚟帮衬你啫，仲抵啦上面。即係会咁样揶揄你囉。 但近呢几年或者十年，我觉得风气好似转变咗啲。即係香港製造又成為咗一個大家都想去支持啦，係啦，鼓勵啦嘅一個。你自己作為一個行內人啦，你感唔感受到呢一種轉？ 會可能係有多咗個身份認同啦，終於珍惜啦，學得同埋稀有咗，更加稀有咯。 但係如果要你揀，你要本地大紅定係國際大紅？但係嗱，如果國際大紅係本地冇乜人識嘅， 我不嬲都系要拥抱全外边嘅世界多啲，因为学好多嘢，其实系一个学习嘅模式，我中意，反而唔系话红唔红啊。因为我譬如我去到巴黎展览嘅时候咧，发觉自己好渺小，哇！嗰啲设计师嘅想法系乜都有，咁每一次都系一个好好嘅学习过程咯。咁系收咗好似海绵咁吸收咗好多知识又翻嚟咯。咁 样啊，其实问翻。轉頭少少啦，即係喺香港嘅即係傳統啦教育裏面長大啦，咁然後去外國讀書，然後一開始就係讀藝術，嗰個出到去見到個世界嘅時候，你仲記唔記得當時嘅嗰種興奮或者嗰陣時嘅古仔嘅？ 我咪考咗個 scholarship 去倫敦聖馬田嘅，我第一個感覺就好似火星人翻火星咁啊！ 點解咧？即係一班好奇怪嘅人， 終於喺個火星度出現講奇怪嘅火星文啊！即係終於啱 channel 啦，跟住嗰啲老師同埋成個教育制度都係火星嘅，哇！好接受到你錯犯錯，好接受到你。跳出个框框嘅，但系以前就系要啱规矩、啱呢个范畴、啱呢个 syllabus 先至可以攞到呢个 A 字头咁样噶嘛。 从着衫开始啦，应该着衫啦、讲嘢啦、 瞓觉啦、 玩啦咁样，所有嘢都系一个好似搵翻自己个生态圈嘅感觉。 冇错冇错。 不过我要你翻嚟呢个范畴， 系 就系B、C、D， 你又要再选择。 好 D 啊， 好 D 嘅。好 D 嘅兩個選擇咧，就係創意同埋資本，係啦。呢度咧，我想問嘅就係資本對於你而家自己嘅創作上面嘅目標係有幾重要咧？佢係一個咩位置？係你而家個創作目標喎，唔係以前。 其實從來都係我係由 One Man Band 開始，亦都係自資噶嘛，到而家都係噶。冇后台冇水喉㗎嘛。我反而觉得係好多自由度啊，你我想做咩就做咩。其实咁多年嚟有几多人怼个合约俾我哋话签咗佢啊。但係嗰个创意係你人係源源不绝㗎嘛。你呢样又话唔得，嗰样又话唔做得。即係似你哋可能艺人签咗一啲合约之后，哇又要保持呢个形象咁样。我宁愿要个 flexibility。是 但不似的就是一路都没人要签我的。你呢是肯定一路成名的时候会有很多机会是要签或者合作啦。你怎样去令自己咁清晰这个走向？ 我都犯了很多错误的那一临尾那一刹那，但是我会因为我不贪心嘛，那我就会去他们的 office 看他们的运作，或者看他是怎样对他们旗下的人先、哇所有东西都是剧本已经写好晒，你只是额头、所有东西已经 plan 好晒，你又只是做人肉图章就可以了。我仲咁后生，我好多嘢都未试过，你咁快就要我咁样，我接受唔到。 但係呢，如果你有冇諗过有资本嘅情况之下，你可能可以做到，例如啊，头先更加拥抱国际，我直情一日立埋本地咧，都完全冇问题。有冇谂过咁咧？即系话我点样可以做个喺我个自由度同埋我有资源上边做一个平衡咧？ 其实难噶，我知啊，你想讲好似食神咁，会变咗个店字啊嘛，开店开到 成个死字， 变咗个死字。 咁我就唔要嗰个啦。咁我自己拿捏咯，寧願可能申請一下啲獎學金啊，申請一啲funding啊，平衡翻你呢度抽取一啲適當嘅資源，呢度用自己少少嘅本錢加落去，咁令 令到個 project 唔會太細。等於我哋去好多外國嘅展覽，其實都係分定嘅。咁但係又唔會去到話，哇！我做到好大型，結果係全部係塑膠啊，全部係堆砌嘅。我仲好中意嗰種手感，仲好有種手作嘅感覺。 呢一個都係我好奇嘅，就係、是、你係咪調翻轉，反而係一路去抑壓住自己，將自己嗰個 IP 發展到太大呢？因為你所有嘢，我聽落去就係、是。好要有手感，即係好要係你摸到嘅範圍。但係當所有公司都係咁噶嘛，唔係淨係創意產業㗎，即係所有公司，你只要一過咗嗰個叫做中小，你突然間就要膨脹到一個好大嘅，你中間冇得控制嘅。你係咪一路都係控制緊一個你覺得最適合嘅大細呢？ 係啊，有啲砌啊，我覺得嚇，因為我試過啊，佢一泵水之後，將佢吹漲咗之後，嗰件事已經係。太 plastic 啦，咁同埋冇咗個人性化，同埋冇咗個個性啊。咁如果係咁，出面千千萬萬嘅工廠都泵緊出嚟啦，唔輪到我啊，係咪？咁 或者你唔想，未必係輪唔輪到係咪？即係可能係你唔想係咪？聽落去似係。 係啦，可能係啦。 係啊，唔知有冇其他可能性？話唔定咧，你抽多個嘅時候咧，可以俾到你。好 C。好 C 嘅兩個咧，誒呢個點解會咁啱咧？ 咪就係承接住呢個話題。係 啊，真係天意嚟嘅。嗱，小眾 唔係我哋 set 嘅，天意 自己揀。你都知道係天意嚟㗎啦，係啦。小眾同埋商業嗱，你正正頭先都有講過，就係、是、我唔想受制咁多。但是你而家嘅過程係完全地有一個商業化嘅過程喺度㗎喎。其實呢縱使你唔係多資本呢佢仍然有某一啲嘅形式上嘅限制喎。你愛小眾定係愛商業？ 小眾啊其實小眾一啲都唔小眾㗎。只要你嗰個小眾嘅人係好熱愛你嘅嘢同埋佢你不斷咁同佢有互動嘅時候呢嗰、那個小眾慢慢去 grow 到個程度呢係可控嘅。但係有好 organic 喎。即係我好似 farming 一樣，好似你屋企種植物一樣，即係佢自然有個生態出咗嚟，你入到個花園，你會好開心。但係你唔想係咁泵啲 fertilizer，令到個 garden 變到哇一規一樣咁樣，唔係你想要嘅嘢。 但係都要揾到啱嘅土壤噶嘛，即係我作為一個植物殺手，即係咧唔係你話種啊種到噶嘛，即係個小眾係點樣揾翻嚟咧？嗰種適合嘅對象。 我諗係我哋好夠膽試嘢我哋因為冇一個 formula， 我哋乜都係自己 trial and error 嘅啫，從來冇 copy book 㗎嘛，咁咪不斷咁試咯。我每一個 product 都係點解咁由手作開始呢就係、是、手作就係因為你試完之後嗰嚿嘢還掂係 handmade 嘅話，咁你唔啱咪拆咗佢，同你玩積木一樣啫嘛，咪再砌過第二個咯。試到啱，好啦，下一件又砌出嚟。又唔啱，咪下一個又拆翻出嚟，咁我哋嘅資源咪可以重新再用咯。 但係你有冇有一種取捨嗰個叫做辛苦喺度？即係意思係嗱，你有假設你有十樣嘢咁樣啦，你好快就感覺到咧啊，我啲客咧都係中意頭嗰六樣，但十樣嘢你都中意嘅喎，係咁尾嗰三樣四樣，你會點處理咧？你依然啊，即係長尾都做住先啦。定係還是我就唔咩啦，咁我資源就擺落去做真係受歡迎嗰六樣啦咁樣。 哦，小眾就可以咁樣可以任性啲啦，我哋唔使聽曬佢哋話啦。小眾任性到就係我話靚就得啦。咁就算佢哋暫時未接受到，我繼續等於當初頭嗰幾年，我開始轉有水墨畫嘅狀態出現，即係個公仔會穿越咗去古代嘅。咁當初就哇好老土啊，點解咁噶？搞啲咁嘅嘢。任性你一定要任性所以做小众一定是要有自己的 sixth sense 在 好但是有时商业活动呢你是没得这么任性而我试一下这样以我认识你的时候呢其实第一个活动就是一个很大型的商场里面有你的作品的一个很大的展览而我很肯定它是会给很少时间给你准备而且它只是想着包多人过来大家很喜欢就得了你究竟怎么说怎样做呢是不是特别需要但是它帮到你、哦、是大众第一个识你的一个展览。 那个很任性啊因为它当初就说我既然有 budget, 我不如全部用工厂制造一些 display 出来全部 plastic,plastic。我说不得你给一个 執笠嘅 office， 我喺嗰度30日全部自己手工車曬啲嘢出嚟。 嗯。 咁所以成個都係 handmade 㗎。咁、嗯、然之後出到嚟個效果係甩甩漏漏，但係啲人就係鍾意嗰種錯配啊，唔 perfect 啊。嗯、哇，因為你行到個商場可能會見到啲好公式。我哋啲嘢就唔會，我哋唔會按章去跟去做囉。 亦都唔係一個最翻嘅狀態，但係反而見到就係個 touch 本身。嗱、 嗯， 咁我聽到呢一度咧，起碼聽一樣嘢，就係、是、我聽緊一個咧香港製造出嚟賣向國際，但係相當任性嘅設計師。翻嚟咧再繼續傾啊！翻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我哋繼續咧有麥亞端同我哋一起傾下呢個香港製造啦。咁剛才我就即係少少叫做理解咗你嘅成長，覺得你係香港製造，邁向國際，同時間製造咗一個非常任性嘅你。但呢個任性係你性格一部分啦。但同時間喺整個即係創業嘅過程裏面，有冇又有啲沙石令你即係要即係？受苦過或者失敗過咧？ 會啊，就係、是、因為譬如好多人就係見你咁唔聽話，就算最初見你個品牌好似做得好好，俾好多 contract 你，想做 exclusive， 咁你又要呢樣又要嗰樣，乜都簽唔成啦。跟住可能有啲前輩又覺得你，哇！這個人好麻煩，好唔聽話，唔聽教，咁我唔栽培佢啦。咁所以人生就兜咗個大彎先翻翻嚟咯。 問翻啲接近前輩嘅。人先，唔係會咁嘅咩？係咪咧？即係你前輩啦，然後你俾機會一個叫做新進啦咁樣，咁人新進就好多要求咁樣，係咪都會容易係覺得佢係唔識珍惜嘅咧？ 會。唔係嗱，我嘅意思咧，其實唔關嗰個前輩或者佢個年紀或者點樣嘅情況，我成日都會覺得咧係。可能要賣嘅咧，係你點樣作出呢個拒絕同埋要求？因為大部分人咧，其實佢只要平靜少少少，倒轉翻個角色，佢可能會做翻同你一模一樣嘅嘢。大部分人介意都係個語氣咯。 係。咁我一定好差啦，即係我太直接啦，即係我係唔遮掩地講出我心入面嘅說話，我以為係咁最好㗎嘛，咁但係原來要收息啦，我都唔知道。 你有冇記得一個最冰點嘅時刻係點樣？即係當係嘩靜晒嘅有冇一個咁嘅時刻？ 常常發生喎，因為我表達 idea， 就算我 presentation， 我都係而家咁嘅狀態，我心想嗰樣嘢，而我好 envision 嗰個 picture， 我就會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爆曬出嚟，咁好多人即時接受唔到啊。 但係咁你其實依家都算正面 cheerful。我都唔會覺得你push 啲乜嘢啊，或者好傷害性啊、攻擊性。但係其實會唔會喺簽 contract 啊、傾呢啲即係？admin 嘢、行政嘢啊，你其實係唔同嘅。 係啊，唔係我都係咁嘅情況咯。咁但係你都知啦，傾 admin 嘅嘢係好平靜、好 calm， 西裝友嚟噶嘛。突然間見到我咁爆發，咁哇不可控呢、這個。 係。 咁就 覺得冇得傾。 係啦、啊。 哦。 覺得我呢個人太不可控啦。 但係有冇轉變到咁多年？即係而家嘅你係咪都係咁嘅咧？ 哇！如果我嗰陣時咁窮。我都係咁，咁我而家 stable 咗，我更加唔會啦。 咪更加係咁啊？咪意思係嘛？ 實在任性嘅， 即係啦。以前係咁窮，又要兩個麵包都需要嘅時候，都係咁直接，何況而家咯，係咯。 係喺你成長裏面就有即係、就是、你繼續堅持緊自己啦。但係創作上就覺得你開始有唔同嘅嘗試啦。 嗯， 你今日帶嚟同我哋分享個物件，好似都見到你呢個嘗試係嘛？介紹一下，不如。 其實就係帶咗一本霉霉爛爛嘅 sketchbook 嚟嘅，咁但係霉霉爛嘅 sketchbook 入面咧，其實全部都係嗰啲酸紙啊、草紙啊、竹麻紙嚟嘅，就唔同一般非一般，就係因為多得三年前我認識一個梁巨挺老師，佢嗰時已經係七八十歲一個水墨大師嚟嘅，咁但係佢唔識插畫、唔識公仔嘅，我只係一個素人咁入去拜師，咁佢最初。就覺得，誒、這個人得唔得㗎？毛筆都未揸得掂，咁同埋我好中意佢就係好嚴厲，係好惡， 係 都唔係惡嘅， 水墨你又唔中意， 就係嗰種好 cool 啊！佢嘅 comment 都係可能一兩個字咁樣嘅，咁我覺得呢啲。是好似功夫 panda 入面嗰个 master 师傅嗰啲 feel, 咁我就跟 着。你就是偷食嘢个熊猫。 咁我哋会跟佢成日写生，咁但系我哋带嘅文具就好奇怪啦。 系咯， 墨盒再加毛笔嘅啫。 系， 系啦。上一次带墨盒已经系小学二年级嘅时候，写、 嗯、 上大人 有个好臭嘅棉花喺里边嘅时候，系 啊。咁所以更加过瘾啦，好多童年回忆翻咗嚟啦。咁所以喺写生嘅过程就系对住大自然，对住好多树木，对住一个寨城公园嗰啲古文化嘅时候，觉得好穿越啊！ 系 咁，更加令到我好想试下呢个水墨世界添。 系嗱，观众睇下嗰幅画啦，俾观众睇下，即系因为咧嗰个用笔嘅方式嗱，首先颜料上边或者个手法个笔法上边咧系中画嘅，但系咧个透视点咧同埋个 perspective 咧又系西画嘅。你嘅老师睇完之后，是怎样去即是同你倾偈嘅呢？ 他即刻就指住图入面嗰个肥妹就话比例错咗。你睇下古代啲美人唔系咁㗎喎。 佢同你讲返比例。 我好鍾意佢。 但前景中景后景嗰啲，因为即系中画基本上我哋未必系咁样去布置嗰、那个嗰、那个大名。 啱啊啱啊。 佢有咩有冇諗法，但还是哇你咁样都几好玩喎咁样呢。 唔会，佢一定唔会，佢唔会赞嘅。佢即系再做个下一张啦。 哦，但系佢就冇冇评论乜滞嘅。 即其实佢一唔你就知道系。 系，但系你下一张都系咁。 所以佢好鼓励我哋不断尝试嘅。佢话每一幅画都系失败嘅。 嗯嗯。嘅意思系佢鼓励你尝试继续摆唔合比例嘅一个人形系一幅山水画，定系佢其实叫你试第二啲啊？ 其实一路我哋净系临摹嘅过程都成年嘅，去到写生嘅过程净系山水又系成年嘅。佢唔俾我摆个肥妹喺度嘅，其实一路都咁、嗯嗯、直至嗰粒肥妹。开始慢慢越嚟越转化，开始佢开始接受都要经过两年时间。 你讲到咧个肥妹咧本身系扮粒石嘅啫， 系， 但系咧右边咧个圈系个石，慢慢佢开始成形啊嘛， 系 西游记嘅故事啊嘛。 啱啊，同埋我好中意水墨嘅世界就系、是、同我哋做漫画世界咧，我哋画到啲公仔好大嚿， 系 太多我啊， 嗯， 去到水墨系游观嘅世界。自然先至系最伟大， 嗯， 跟住我个肥妹就越变越细粒，变成沙石咁，其实都影响咗我哋个世界观。 嗯嗯， 点、 嗯、 样咧？嗱，首先对你画翻啊肥妹嘅时候，佢个变化点样影响你嘅创作，同埋你觉得个世界观你自己有冇受水墨影响？ 系啊，因为每一个水墨嘅过程都好似一个meditation 嘅过程，你要好静，其实。好似以前咁做 design 一萬個 deadline， 你係畫唔到水墨。 嗯， 所以呢幾年係靜咗好多啦。 嗯， 同埋會反思好多嘢。 係， 同埋你要同大自然係要升到，你先至落到墨。同埋阿 Sir 一樣好正嘅，佢一定要我哋磨墨嘅。 啊， 佢唔俾我哋 接。係 啊，好正。 你試過磨墨未啊？ 冇， 係一個攰到同埋即係嗰種叫做覺得世界係冇盡頭嘅一個狀態。磨完磨咗半日，你都係夠畫幾筆。 磨墨阿 Sir 教我哋 tips 喎，佢話你當磨墨嘅過程就係進入個狀態嘅過程，你要好享受、好嘆，好似你做一杯手沖咖啡咁。 係， 咁當你進入咗之後咧，你真係入咗個世界咧，你唔想翻出嚟。太超喎， 系 系啊！ 但呢一个好肯定就唔系你啱啱创业嘅时候嘅心情啦。 系， 当时嘅心情又系点咩？创业嘅时候， 哇！我就记得我翻屋企食饭都冇时间，通宵达旦，跟住买材料买料，因为又搵紧 band， 抽住两个红白蓝，周围腾，咁系好仓促，所有嘢都好急。但去到而家，其实就系反而慢慢嚟，就系最好。 其实。你有冇諗返呢？嗱，你選擇去水墨呢件事，當然你有一個好功能性嘅話唔定下，就於你個創作裏面，其實有冇諗過你其實嗰段時間嘅生活或者人生去到特別乜嘢階段呢？因為其實係一個風格唔同，連生活諗嘢都唔同喎，其實有冇諗返有啲咩關係呢？ 係呀，嗰時就係Covid 影響咗我好多，就係、是、因為我要喺 Covid 期間，我要去一個 trip 做嘢，咁、要 quarantine 四個禮拜嘅嗰陣時記得，就係、是、四個禮拜，我揸住本 sketchbook 喺嗰間房嗰度，就係、是、反思咗好多嘢、其實為咗啲乜，創作咁多嘢為咗啲乜，你做咁多公仔，到最後去咗堆填區係為咗啲乜？ 是为了个潮流 come 成高，定是你想做一些东西留到一个世代或者是教育到一些人，定是一个令自己更加成长的东 西、嗯、但这个都真的不同阶段咯，即我估如果你讲回创业的阶段，就是哪怕啲嘢最后是去堆填区、嗯、我都要做出来，因为我要试个世界嘛，我要同个世界沟通，咁我先知道我喺咩位置嘛。嗰、嗯、种冲，呢种咁嘅劲啊， 嗯， 喺当时点样支持住你去即系面对创业个困难嘅咧？ 嗯，都系多谢我爸爸啦，就系因为佢成日都话我唔会得噶嘛，成日都话实唔实际呢啲咁嘅卡通嘢系唔等使啊。 嗯嗯， 佢唔会觉得系我嘅精神食粮噶嘛。而家都係人哋嘅精神食糧，佢覺得係冇用咯，對呢個 society 嚟講。咁同埋佢成日用梵高做比例。 哦， 係係，佢話你睇下梵高，一生人都買唔到一幅畫啊！你想唔想好似佢咁啊？ 但係佢細佬幾成功嘅，爸爸講 賣到嘢，賣到嘢， 細佬幾成功， 所以都會係有呢個衝擊，令我更加想行前咯。 講開食糧，又問多句先，你當初點解咁即係諗到用食物作為即係？无论是名字啊、主题啊等等，呢、这个是点嚟嘅又？ 嗯，都多得我当初我拍拖嘅时候厨师嘅男朋友啦， 哦、 到而家就系厨师嘅老公啦。咁呢个三星米芝莲嘅大厨系影响咗好多创意嘅嘢嘅，因为佢都系游走列国去做一啲所谓分子料理啦，即系人哋永远都唔会明白，同埋佢会觉得一个意大利人你咪整意大利粉咯，你搞唔出嚟做乜？ 即系分子料理就系嗰啲叉烧饭味嘅。泡泡啊嘛，即系咪嗰啲啊？ 解释得好好， 但系好惊奇噶嗰阵时， 同埋一个 dinner 有28个 course 噶嘛， 系 啦，每一个 course 都系一羹嘢嚟噶嘛，所以佢经历咗好多呢啲俾人话、俾人串、俾人 critic， 跟住我睇住佢即系咁由即系咁苦难咁样都要做出嚟、即系一个外国人。點解我哋一個香港人又做唔到咧？咁咪試下咯。 所以佢係接受到pizza 有菠蘿嘅係嘛？佢做得分子料理唔得啊！佢做分子料理咁 做，俾我食嗰啲菠蘿留俾我。 但係你哋嗰個相似嘅地方就係手作咯， 冇錯。 係咪？即係嗰個手作，然後但係手作得嚟，我又係面向緊好大嘅世界。 係。是同埋面向緊好多嘅扶贫嘅有时。 哦。 是。因为你唔係个个都鍾意嗰碟嘢㗎嘛。 啱啱。 咁但係你要 见。我都是都係唔未識完全欣赏。 冇错啦。咁咁继续坚持囉。就算几唔鍾意人哋好多 comment,bad comment, 你都要继续坚持、嗯。所以都係任性。 佢同你係咪好多 crossover 嘅呢？因为其实佢做緊嘅嘢都可以係好天马行空。 会啊会啊会啊会啊、嗯、即係我哋有时有啲 project 都会一起做一下，但佢又唔明白我做緊乜，我有时又唔係好明佢做緊乜，咁样先得意囉。係啊。 但呢个更得意係咩，就係、是、爸爸话、啊、你做埋啲唔等使嘅嗰啲动画卡通嘢啦、嗯。然后佢而家就做緊啲唔好等使嘅水墨嘢啦咁样。返嚟呢再睇下佢做咩唔等使嘢同我哋分享。下一节继续傾。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学人沙龙，我哋讲香港制造，继续有我哋嘅设计师麦雅端。咁啊，刚才讲到啦，即系好多你创业嘅故仔啦、成长啦，当中包括你嘅可能你嘅性格系嘛，令到你面对嘅事情啦。但系讲翻香港制造，作为一个文创品牌，其实喺香港呢个环境，你回顾翻啦，即系当然你继续努力紧啦。但系整个过程里边面对嘅嗰一个。限制或者嗰个困难会喺边啲位咧？ 其实香港有个好处嘅，就系因为佢细啊嘛，你少少嘢就可以炒起啦，会好 hit 啦，好快。at the same time 咧就好快完。 嗯， 因为香港系好即食嘅，乜嘢都要快，快完之后有新嘢再出嚟，所以你好容易俾人 replace。 嗯， 所以你更加要冲出去啦。而香港系好方便噶嘛，你飞去边度，你随时飞翻嚟，你又得。咁所以我都系鼓励年青人一定要试多啲唔同地区。我唔理你东南亚又好，欧美市场又好，乜都要试。咁香港系一个家，你永远翻去，你制造可以喺嗰度 原生產個 model 可以喺嗰度，但係要不斷咁嘗試每一個地區，因為佢個品味又唔同啦。因為你長期喺香港咧，你成日都會做好多港式嘢噶，即係你杯奶茶永遠係港式奶茶嘛，就係。但係你衝咗出嚟之後，啊，原來澳洲人中意咁樣調教個味道噶喎，咦，原來歐洲人咁樣調教喎，你會不斷咁吸收同埋學到新嘅知識咯。 我都有啲矛盾，即係我其實我都曾經試過將一啲產品推出去。但是有時個矛盾呢，就是不如做好咗本地呢一度，跟住你有一個明星啦，你咪可以易啲將香港製造嘅嘢再推出國際囉咁樣。但有時又真係隔離飯香，呢一個係點樣選擇或者點樣做個平衡，令到香港製造嘅嘢可以出到嚟。 都係嘅，做好香港已經唔容易啦。即係淨係香港島都唔容易啦，你要去九龍已經好難啊！我都經歷過， 灣仔都唔容易啦。 冇錯，因為你揾到你嗰幾條街嘅共鳴已經唔容易，所以係嘅。你首先你個 call 個故事要好感人，要好動人，同埋嗰個人物設計你要同人哋有個感情聯繫咯。我成日都話，你唔好冷漠咁用 AI gen 嚿嘢出嚟，你就以為哦，我即刻攞嚟賣啦。咁你咁冇 hard 嘅嘢，你就算做嚿雲吞，做個小籠包，人哋都唔幫襯你啦。何況你做個 IP？ 係啊，嗱，講到 IP 就啱啦。因為你剛才講嗱，速食文化啦，做 IP 係一個要一路發展落去嘅東西嚟。然後個土壤就係速食文化嘅土壤。然後仲要係嗱，我哋即係基本上都知道大家成長嘅嗰個年份啦，咁樣。當時我哋對於 IP 嘅理解同掌握係非常之弱嘅，即係真係要慢慢學噶嘛。呢、這個過程裏面試過撞過嘅板係一啲咩嘅故事，咩嘅事情呢？ 好彩我哋鄰近地區日本係好 mature 做 IP。我哋睇日本漫畫大，日本卡通大，所以我會 reference 喺嗰度。如果喺香港做咧，你又唔可以用日本嗰套，因為日本嗰啲 fans 係好 loyal 噶，佢愛你嗰樣嘢，愛足一生一世。呢度真係好 one night stand。你稍微有新嘅嘢喺隔離出現，佢就唔愛你噶啦。咁所以你喺香港，你更加要堅持咯。你要相信你個 IP 係可以同你長相廝守，係一個長時的 development 咯，亦等於一個 example 喺香港。如果你做一個紙巾品牌 crossover， 簡單啲啦，一個禮拜就下今次係貓仔，下次就係狗仔。但係我喺新加坡做一個紙巾品牌 crossover， 我做咗十年啊。你睇下呢個就係文化差異。我覺得你要堅守自己嘅信念，那個故仔要慢慢寫到佢好 rock solid， 然之後一路係好大長篇嚟嘅，咁樣你件事先有延續性。唔好為咗哦佢唔興啦，咁我又自己做第二個啦，唔好俾個市場帶領住你咯。 喺香港做文創，即係嗰個曝光係一個好艱辛嘅題目。曝光得唔夠，當然就冇人識啦。你曝光咧就好容易太多太密，即係同一個夜店裏面你每晚都出現。咁就冇喇，大家就睇。咁所以可能你就係要出入去又返返嚟，出入去返嚟。呢、這、一個其實係需要一種規律同埋紀律先能夠控制好自己個 IP 嘅曝光。 冇錯，係。同埋每次佢出咗去之後返嚟，你又帶到新嘅思維過去。咁佢覺得嘩好新鮮喎 ,2.0 喎，下一次返嚟 3.0 喎。香港人係好想有增值咁嗰樣嘢不停咁。咁所以你其實逼到你自己都要好努力咯。 但都必須要問嘅，你就係帶住一個香港製造嘅品牌故事啦。咁但係你嘅同代或者你見到其他嘅設計師係咪有唔同功夫嘅咧？唔同嘅故事咧？定係還是都唔係嘅，即係大同小異嘅。 最近因為要做一本未來書展要出嘅書，就要訪問廿幾個年青到中年好聲音嘅一啲comics artist 甚至 IP artist，其實每一個都有一個好 unique 嘅故仔嘅，但係亦都好堅持。佢哋講故仔可能講咗廿幾年㗎啦，咁我覺得佢哋係好值得推崇咯，但係未必佢哋會有衝出去香港嘅勇氣，因為其實離開香港要好大勇氣，我覺得，因為你承受好多嘅失敗，你出到去人哋就係你無名氏㗎咯，你香港仲係可能係香港人牛頭角順手會識你。嗰度乜都冇嘅，咁可能佢哋面對嘅就係佢唔想一個陌生嘅地方重新俾人認識，係咯。 但係你嗰陣時邁向國際嘅時候，嗰個困難 即係有冇一刻係真係懷疑過，即係搞唔掂嘅咧？ 其實重新由零開始咯，由一個 friend 開始做起咯。咁同埋我都係即係個團隊咁細，咁資源好缺乏，咁真係一粒一粒咁儲翻嚟噶，咁冇辦法啦，慣咗面對失敗就冇問題。 嗯，我知道咧，有好多唔同嘅方法，都可能最終做到一個創作嘅生意，或者係喺香港嘅品牌可以爆到出嚟啦。但係我想問一下你，以你而家蘇花經歷過經驗咧，其實喺香港做創意咧，係要連環幾炮，即係我部署連環幾炮。是就爆一次，即是我出完这个又有第二个又有第三个，我在短期之内做到一个声势出来，是会比较在香港啱做的一个 approach， 是好像刚才这样养鱼的一个概念，我不如逐个慢慢养啊，慢慢养啊，到我够大的声势的时候才平均铺排啊。你觉得在哪一个的情况在香港比较有利？ 其实我觉得你第一个选择很心急。咁急做咩啫？你如果对自己嗰样嘢有信心嘅，咪慢慢地细水长流，同一段感情一样咯。 嗯， 你今次有呢一样嘢，下次又慢慢成长第二样嘢出嚟噶嘛？你咁急 blip 林，咁之后嗰个爱情故事点样延续？ 唔系，但系感情嗱，用翻感情作为比喻，你忍唔住噶嘛？ 忍唔住咁激情， 系咪？忍唔住又要约去睇戏啊，跟住就约食饭啊，咁然后想日日都见噶嘛？即系你都系有种好密度噶，你觉得你个能量好大嘅时候，就系会想好多事情发生噶嘛？但系你就一路都唔系咁样嘅， 因为我觉得瞬间嘅激情系唔会长久嘅，系、啦，我 你讲创作嘛，系我知道， 即系我觉得所有嘢系一个好 long lasting 嘅，即系你就算你去到鸟山明大师咁，佢都好多嘅 episode 慢慢出，慢慢出，都系出嚟出去都系呢几个主角噶嘛。 不过你呢个讲法咧，其实令到我觉得咧喺香港做创意，做香港创造咧。你是要不諗住同佢分手囉。唔係因为我呢个其中一个例如头先啊讲嘅一个经历呢，基本上都系我已经认定咗系你㗎喇。我就算点样呢我都会继续做 嘅。 一路会拍拖落去。其实好多人喺香港创作里面呢，佢可能会经历咗一个情况，就系、是、我要同佢拍几耐拖啊。是咪是咪佢变成点样我都会继续同佢拍拖。 可能比较时限自己。 是啊，咁跟住所以佢先至会反而諗，哇是咪要爆几下呢，定係我会，因为如果我諗住已经长相厮守，我当然唔介意佢几时先生性啦，定係点样啦。是啊，呢、這个你 因为佢心急去收成啊，佢心急红咗佢咪可以卖盘囉，跟住下一隻囉，跟住又卖盘囉，成日即短炒啊！香港人成日有呢个 想法，但系呢个都是某一种所谓 IP 经营的策略嚟嘅，即系点解要做一个 IP？ 其实其中一个是为了买卖，咁你就不是咁样去理解 IP 啦。 系啊，我唔会啊，即系同埋啲人误会咗，其实 IP 佢哋以为一个好商业嘅操作，其实都系同我觉得同水墨。同純藝術一樣，是一個醖釀的很長的過程嚟嘅。但不過我哋多商業的 crossover， 啲人以為啊，你做生意嘅啫。所以我以前成日俾人誤會，我是一個生意人咯。 哦，你唔單止俾人誤會，你仲經常俾人抄襲。IP 面對抄襲都是一個幾難去處理，係咪幾難處理嘅意思？ 會啊會啊，尤其是如果我哋出咗去啦，更加我哋因為你 copyright 好貴噶嘛 ，copyright 你去英國買英國，你去澳洲買澳洲噶嘛，咁有時哇，佢認為你新仔嚟到英國買唔切嘅，咁試過就係抄到英國好多大百貨公司都有我哋隻嘢啦，我仲俾我隔離同學 congratulate 我，哇犀利啦，要 make it 啦，我一蚊都冇 make 到啊！佢即係因為你針咁多唔同國家，咪全世界都有唔同嘅抄襲地方咯。 點處理咧呢件事啦？因為創作其實真係最介意，亦都可能係其中一個致命傷就係抄襲。你就已經可能冇咗好多嘅機會喺其他地方去發展你嘅 IP 咯。 有一個好處嘅抄襲就係、是、佢抄一浸咧，去揾夠錢咧，佢就抄第二個噶啦。所以 this is good， 佢都係短視嘅。抄得你嘅人都係短視，係咪？咁而自己亦都係個學習成長嘅過程，咁咪學識 IP 咯，學識 legal 咯，跟住即係唔係好似最初 BB 咁，我俾人抄係我會喊噶， 真係 喊， 即 係 激氣激氣嗰啲， 係啊，好似個愛人俾人欺負嗰種喊，仲要係係好傻啊，係。 即係點解佢會咁對我㗎？咁嗰只 唔公平啊！ 咁、你點樣轉化到我所謂啊識諗同埋大概點應付咧？ 因為事得發生得太多，即係由黑龍江發生到去韓國，再跳翻去英國，乜都有嘅時候，你就開始會成長咯，你個人。 你而家即係未來啦，呢幾年啦，有冇咩已經係諗好咗去創作嘅方向或者計劃係會進行緊嘅？ plan 緊多啲海外嘅大型啲嘅展覽嘅，因為有好多海外大型展覽唔好似香港咁嘅，你爆紅咗佢就俾個成個商場你做，咁外國呢永遠係有一張機仔咁嘅 size 開始，要做三四年之後令到佢信任你 trust 你，跟住先可以有呢個咁大嘅場地俾你，咁我哋都係做鋪排咗好耐，我哋想將香港製造嘅嘢人哋都知道喺出面都係嘩咁正嘅咁樣。 係嗱，我哋每一集呢最後呢都會邀請嘉賓就係面對即係年輕人去寄語啦，咁如果要你同想投身即係香港製造尤其是文創產業嘅年輕人去講一番話，你會講啲咩呢？ 咁我會講返落水墨老師梁巨挺教我哋一句嘢，佢就話勤力嘅人呢係有發現嘅，因為你越試得多呢，你就會發現喂原來咁都得㗎，原來咁都得㗎，咁我希望唔好覺得勤力就係牛啊做馬嘅嘢，係其實一個發現嘅過程囉，咁希望勤力啲去發現。 這個呢令我諗返剛才一開始我哋話馬端嘅故事係從一堆碎布裏面去發現，發現創意，發現創作，發現做香港製造嘅品牌。下次再同其他嘉賓講香港嘅故事，下次見。Thank you.